只为你容颜容不言，舍不舍得去问心，相不相信都是缘，聚了又散人不归，情牵为那般为那般， 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

吹不走你的容颜。 想就离去，在这里站在雨里，一个人在回忆。我要的并不多，只想找个能接受的理由，你却选择了沉默，这是你最后留下的理由。曾经牵过的手，忘记我曾经付出的温柔，爱情到了最后关头无力挽留，叫我如何释怀心中寂寞，就算翅膀能够飞离海洲，眼泪提醒我早已无所有，既然爱情无法回头，别再逗留，让你快乐是我放手的 信立百年，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，百得利翼装奥迪十五周年庆会动全城，多重大礼等您拿，抢订热线5965-9999。 1.4T DCG 澎湃动力，5.7升超低油耗，2700毫米超长轴距，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，敢梦敢行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房山区盐村镇澎湃汽车城内，咨询电话0106137777。

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 心今夜真暖，无分有缘回忆不断，生命却苦短，一种相思两段苦恋，半生说没完，再年越深远，望明月远远，想着你永远。 无所谓，我总是喜欢爱情的玫瑰，决定放弃所有，只为将它陪。我总是迷恋短暂的安慰，最后我的爱情让我伤痕累累。我把爱情想得太完美，不知为他哭多少回，感情的世界没有什么绝对，如果变心谁又去怪谁。我把爱情想得太完美，不知被他刺痛多少回，善变的感情没有什么绝对，留点余地给自己后退不是罪。将他陪，我总是迷恋短暂的安慰，最后我的爱情让我伤痕累累。我把爱情想得太完美，不知为他哭过多少回，感情的世界没有什么绝对，如果变心谁又去怪谁。我把爱情想得太完美，不知

着我度过黑夜的漫长。每次孤寂落泪，心中充满痛苦疲惫。你总在我身边，给我无限温暖的抚慰，陪着我等待黎明的阳光。黑暗中我再次寻找方向，荒惑中你带我一起飞翔，

雪白的心。 时，我会与你相随，所有关心爱护你的人都不希望你如此伤悲。把你呵护，宝贝，不要哭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，不管有多少坎坷辛苦，和你在一起，再苦也幸福。宝贝，不要哭，有我陪你就不会孤独，伤痕累累我不在乎，我会细心的把你呵护。宝贝，不要哭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，不管有多少坎坷辛苦，和你在一起，再苦也幸福。和你在一起，再苦也幸福。 还给我